It's in the air, it's in my blood, it's rushing on. I don't need no reason, don't be control. I fly so high, no ceiling when I'm in my zone. Cause 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. Go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. I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. Ooh, I can't take my eyes off of it. Moving so phenomenally. You're more like the way we rock it. So don't stop, stop. 我是和你一样喜欢星期五的韩立，特别喜欢这首歌，他对你说不要停止这种好的感觉。是啊，延续它吧，延续在这个夏天。今天呢是我们这个传统的二伏天的第一个晚上，希望呢你不管是早饭、中饭和晚饭哪一顿饭里啊，吃了面条、头伏饺子、二伏面啊，吃了面之后呢，我们就将能够更加有力量对抗这个接下来更加热的夏天了。夏天的周末时光里，可能会和自己的家人呐、吹着晚风，然后在车上很浪漫的共同听着广播。要问候一下听友小贼 XL， 他现在呢是和老公还有孩子一起在车上听呢。不能想象吧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在三环还堵着车呢。他说我在三环一边堵着一边哼着你下一档节目男左女右的片花。老公说应该可以堵到你可以听到男左女右之前的爱的更久点的节目。果然我是2011年来到北京，然后夜晚听北京乐广播你的两档节目，还有一次呢当上了红人。真的希望自己可以有机会常常听这档节目，然后你的节目也可以长长久久的陪伴着我们。这个呢我量力而行，他说我此刻带着闺女听呢，我和他说着我自己的青春，所以很想点播一首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。确实啊，在劳累了一周之后和最爱的人在一辆车上听着这首歌，仿佛在看着自己的成长 MV。 想得却不可得，你奈人生何，该舍得舍不得，只顾着跟往事瞎扯，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，早已偷光你的选择，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，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，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，恨意在夜里翻墙，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，谁在你心里放冷枪？求爱 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。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，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。往事并不如烟， 是啊，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， 可惜恋爱不想写歌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。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？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，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，没见过分酒的喝。 听懂李宗盛真的需要一定的阅历哈，当你经历的越多，你越会发现那其中也藏着你的故事。但愿之后的人生会更加的平坦。晚上的9:13，这里是爱得更久点。下面我要点播的帮你送出这首歌呢，是来自脸圆的不能再圆的瓦，真的是一个很幽默的朋友哈，这个名字。他说我昨天没有点上歌，但今天我要继续加油。对，只要你不放弃，希望就永远都会是在你这一头的。他想点播的歌曲呢，也是点歌节目的大热门。虽然今天没有雨，但是我相信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，你还是会感受到那种湿润和清凉。他说最近呢，被毕业设计和找工作的事情弄得焦头烂额，每天只有6小时的睡眠，幸好呢有男朋友都在鼓励我，逗我开心。在一起的4年半时间里，每天都很开心。小情歌是他用学校的广播台送上这首歌给我们表白的歌曲，所以现在呢，我想透过北京音乐广播送给他。是啊，在焦头烂额的时候，还有一个人能给你安心，这份爱才真的是陪伴。小情歌，祝你们更恩爱更痴心。 一首简单的小情歌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，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 相信一首歌的力量，要相信我们电台点歌节目，它给你的开心真的是只有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当你送出祝福的那位朋友他开心之后，你是最为清楚的了。好的，希望刚才你说的这段时间的不如意都会因为这首歌而有所改变了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一位今天身体不太舒服的爱琪小娜。他说好久不见，最近遇到很多事情，今天又去了一趟医院啊，我的老公压力也很大，我很想跟他说，老公你辛苦了，我要点播一首任贤齐的歌曲，希望能够满足。那我就把这首任贤齐和大 S 共同演唱的《心肝宝贝》送给你们彼此，愿将来能够一起面对生命的种种，一起善待彼此。 天是那么大，爱人是那么多，偏偏让我遇见你。 你是那么真啊，你是那么好，我曾怀疑我在做梦。 不再一个人啊，心事有人听，漫漫长夜在一起。你说着心啊，海边迎着风，只要有你我就安心。你是我的心肝宝贝，爱你爱到无路可退，这一辈子都不后悔。陪你上山下海， 陪你黑夜白天， 快乐伤悲都无所谓。你是我的心肝宝贝，爱你爱到掏心掏肺，希望你也真心相对。我要为你干杯， 我要为你喝醉，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。让我遇见你，

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头目眩晕、牙痛、咽喉疼痛、便秘，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，清热解毒，散风止痛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，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暗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8726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剧方面，正在北京卫视热播的《面具》，凭借缜密烧脑、福脉千里的剧情和一众实力派演员的精彩表现，一经播出便好评如潮，在网上拿下了 8.3 分的高口碑，多日蝉联同时段的收视榜首，为这个炎炎夏日注入了一股谍战清风。这部年代谍战戏明晚收官，剧中诸多拥有双重身份、深藏各自秘密的人物将迎来自己摘下面具后的命运结局。其中祖峰和梅婷演绎的家庭情感戏缓和了谍战斗争阴冷的氛围，将面具爱和家庭的价值观铺设于平民百姓的生活语境当中，也削减了谍战戏码和观众的距离感。《如懿传》迟迟延播，让另外一部同样讲述乾隆年间故事的古装剧《延禧攻略》抢占了先机。这部剧自上周在爱奇艺上线以来，口碑和播放量齐齐飞涨，成为下半年国产剧的一匹黑马。据了解，《延禧攻略》前期用了5个月的时间来进行筹备，不仅参考了大量的历史资料，于正更是带领团队探访了江浙一带做传统手工艺的民间艺人，并且参观考察了很多博物馆，以全方面深入了解当时的服化道风貌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的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爱得更9点，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走到北京建外大街14号。不管你在哪里，都谢谢你选择了北京音乐广播，收听我带给你的电台点歌节目。这档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钟，这意味着明后两天没有节目。如果要送出祝福的话，可以今天晚上提前来送上。下面这首歌叫做《浪漫爱》，是发来私信给我的小乔朋友，他想送给自己的男友的。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耳朵里的情歌装听不懂，直到你会一直为我点播，任性的要求你从没犯过，谢谢你我一直说不出口，像太阳就停在这片草地，让我的幸福发芽到云里，要长久就不能腻在一起，这是谁说的轨道利益，就爱这样的你，不用太多道理， 些歌曲一定都是女生特别喜欢的，不是说20岁才喜欢，我40多岁了我也挺喜欢的，因为你总会在这样的歌曲当中还会感知得到那些爱情的小甜蜜，也是一些你不会再经常做的事情，所以在每个年龄段呢都应该珍惜哈，你可以为爱所勇敢认真付出的那些，因为那都是顺其自然，是发自内心的想去为他做而去做，并不是说刻意的制造浪漫。下面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固执摩羯女要点播的。我刚才之所以一下子不太流畅了，是因为你说在新单位每天早晨都会在办公室重播这档节目，我不太知道在白天时光里听这档节目是什么感觉的。你说在新单位工作了将近半年了，每天早晨都会在办公室重播《爱得更久点》，在这特别呢感谢珊姐的照顾，虽然每天你们都会在互怼，所以呢想为她点播一首很深情的歌曲，而这首歌呢也常常是恋人之间表达自己对她的一份忠诚，一份陪伴，往后余生。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，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，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，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，风雪是你，平淡是你，清贫也是你，荣华是你，心底温柔是你，目光所至也是你。 是一首非常有感觉的歌曲哈，让我想起有一句话说，虽然我不能给你世界上最好的一切， 但我会把我最好的一切都给你，往后余生都是你。 我来到你的城市，走过你来时的路，想象着没我的日子，你是怎样的 回国来到北京，下个月就又要离开北京了，很舍不得这四年来的点滴和进驻我内心的人。此刻呢，我要点播一首歌送给爱我的人，别因为我的离开而难过，要过好自己的生活。那我们最后就带来这首送别吧，这也是本周的最后一份祝福。七月最后一个星期五的晚上，感谢各位收听爱的更久点，我们稍后男左女右见吧。 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